如果你喜欢音乐，那么你不能没有 MyFM 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你好，我是汪东城 MyFM。 早上好，北京时间6:04，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5.5音乐快速路，我是一斌。 嘿、hey, 我是 Sherry。 今天是12月8号星期四了哈。 都星期四了。 对，时间就这么快啊。一周又要快过去了， 好 happy。 可是我会觉得这周好像慢慢的越来越冷、哦、 对，没错哈。而且风也比较大，还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就像我这样哈，这样的装备哈，露两只眼睛在外面就好了。 不，别人不会把你抓起来吗？ 早上人太少了，我那个点 主要因为大家也都只露两只眼睛，是吧？ 对啊， 你会发现就是在我开车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挺早，还会有人更早，就跑步那些，我的生命当中就只佩服两个人，一个是我自己，一个是晨练的那种人。 确实，哎，你说这点真没错，其实有很多人都很早就起来去晨练、去锻炼身体啊，但是。哎呀，有时候比如说那个有雾霾啊，就很不好，出去晨练的话。 哦， 对对对，

是爱。啦啦啦啦啦，只愿听你说爱我，在我心里慢慢只有你。啦啦啦啦啦，我只愿陪你存在，让我牵你的手。 好音乐，享受好生活，更多你爱的音乐，只在 MyFM 100.5。

然后会有味精啊，或者是吃盐啊比较重，你不妨就可以用一些天然的香料去提味儿，在做饭的时候。对对对，比如说什么香菜姜啊、八角啊，这些都可以减少盐的用量。 哦，你像那种泰国菜那就很不错了。嗯， 哎， 它里面都是用叶子、 哦、 柠檬。哎呦，我好饿哟。 哦，哎呦，早上这个点是不能提吃的是吧？ 对，然后呢、嗯，我们除了刚才说那些之外，还要提示大家，就是少吃那些加过工的东西。 加工过我的啊啊、哦！ 加工过、加过工的东西，就是比如说像方便面，因为它就很久了，真的做出来之后又要很久了。 哎呀，不能想， 已经干了很久，它里面呢也会有这个对身体不好的元素，然后呢、也不能吃油炸食品、啊，多吃新鲜蔬菜。哎呦，活着好辛苦。 就是多吃水果和蔬菜， 剩下的是全都少吃是吗？ 就是这样。 你怎么这么教导大家呢？ 成为一个草食动物，食草动物。 好啊，大家，总之就是在饮食方面一定要注意喽，这样对身体才是好的。 熬了。 在这样的冬天的早上，我们除了要提醒你注意身体之外呢，还要为你送上一个灵魂歌者为我们带来的灵魂伴侣，有请田馥甄。 是一阵春天里的风，那我一定是醉人的风筝。若你只是一道某个弄堂紧锁的门，我是门外的灯。若你是难得一见的彩虹，我仍做路人惊叹的叫声。若你又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星辰，我便是眺望眼神。你选择做平凡的人，于是我也就爱上你的人。甘愿我的灵魂困在这个肉身，只求能跟你相称。是最平凡的人，看这朵美好心却那么笨，双手和你碰过，肩膀和你擦过，灵魂却无法相认。无论你选择做平

真的是有一种那个到天上人间的一种感觉。 嚯、哦，是吗？ 是啊。 这里是麦飞鸣100.5，我是一斌。 我是 Harry。这个冬天呢来到了，就北方呢，有很多人就喜欢去泡温泉呢。 说的好像你不是北方人一样。 哦，对，我是很北的那种人。 很北，东北吧。 哎呀妈呀，那嘎达呀！哎，确实啊， 你的身世是一个谜，我知道。 哎，是吗？我突然都不知道我是哪儿的了。 过两天悟空不是要上了吗？你跟、悟空是一个山的， 是一个石头蹦出来的， 在很北的一个地方的山里边。 今天我说的确实是东北。那东北吉林呢，有一家很大型的一个温泉。它为了吸引客人， 于是呢， 很多人去泡温泉， 于是呢 就在那儿这样待着泡一泡，散舞之己，然后聊聊天之类的。于是他这个不是喷泉啊，温泉里边，温泉里边呢，放了很多鱼。 那不是很恐怖吗？ 不啊，那个很多人就在那抓鱼。 我怕鱼。 哦，你还 怕鱼啊？那我就可以终身不用去了，是不是？ 啊，为什么会怕鱼？ 所以你看，就是有人没有想到这一点，会觉得鱼那个滑滑的，好吓人哦。 哦，你还天生怕鱼是吧？ 对。 那你平时吃鱼吗？ 鱼不能有鱼头。 啊，不能有鱼头。哦，哎，我这 记得了， 我第一次见到这样。 但是我还特别爱吃鱼，就不能还不能有鱼头。 哎，中午我请你去吃那个水煮鱼头怎么样？ 可以啊。 就答应这么快吗？ 先吃了再说。好啦，就是你会觉得还很有特色啊。 他们也是为了这种方式呢去减压，就是边泡温泉呢，然后去捉鱼啊，下水去摸鱼。 可是鱼如果碰到你的皮肤，你不会觉得不舒服吗？ 这有啥的，自己还抓鱼呢，还有人钓鱼呢。 我现在心情已经很不舒服了。 哦，哎，这有意思哎。哎，真有意思、啊、 我相信肯定有听众也是不太跟我一样，不太喜欢那种鱼 的 那 种 黏腻腻那种。 那你不是岂不是很怕那个泥鳅吗？是吧？我 跳过了。 一提到泥鳅整个人都不好了，是吗？ 没有，就只是有一点点这个问题。 OK 没有啦，你不要觉得抓住了我把柄，你并没有。 跟我去吃泥鳅啊。 好啦，那今天我们来探讨的这刚才说的这个温泉啊。虽然说不是，就只是在吉林那一家，但是还是推荐大家在冬天的时候可以去泡一泡温泉。 对，其实泡温泉呢它也是养生的一种啊。 我最近发现天津的温泉重点在于哪里，你知道吗？饭好吃。 天津的温泉那地方饭好吃。 对，你单点那些餐哦，然后我上次就是和我们的一个同事去嘛。你知道我全程就只有一句话， 吃。 这饭好好吃，哇，五星级大厨做的吧，哇，这饭好好吃啊。 哎，我的天， 下次不泡温泉也来吃这家菜。哇， 哎， 这个好吃。 哎呦，嚯。 所以大家如果想放松的话，这不马上到六日了吗？可以选择去泡一泡温泉。 哎，不错哦。可以。 接下来我们有请谭维维，一生一世欣赏一个人。 记得那年花笑初相逢，落红成阵软东风，恍惚宛若前生，你说我闯入你眼中，你很早很早就住在我心中。 音乐我只选择 MyFM， 你呢？我是 Angela 张韶涵。 MyFM 夏天的第一声虫鸣，是晨光刚好普照过的大地， 是一切刚刚开始的样子，这里是你醒来的第一声耳语，欢迎来到音乐快速路，我在音乐里等你。 OK， 我在音乐里等你，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Eri， 我是一冰。哎，啊，马上就快到12月16号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日子不？ 这是一个好日子呀！ 今天是一个好 日 子， 好 日 子 嘿！这是我哥张艺谋这个电影。 有你哥？ 怎样？张艺兴还是我弟呢？ 家族好大呀！ 那可不，就是贯穿电影界，还有那个唱歌啊。嗯、 是长城那部电影。 然后我是主持。我哥的事儿我自己来说，不要打断我。 OK， 怎么了？就是长城哈，最近呢，哎，举办了一场饕餮盛宴。 你哥好年轻啊！ 不要说了啦，我叔叔。 OK， 叫什么？饕餮。 对，饕餮。 知道怎么写吗？ 就很复杂那个饕和餮嘛。 哦，我挺会写的，就是饕饕特别餮。因为这饕餮两个字啊，我得说一下，它底下的那个下部分呢都是食，食物的食， 就吃的呗。 对，它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古代的神兽，就是 能吃吗？ 就是能吃，特别能吃，贪吃，你知道吗？ 哦，我以为神兽能吃。 它也是一个贪吃的一个意思啊。当然你哥这次呢做这个发布会哈，他们现场也是以饕餮为主题，就写字儿、写 饕餮， 对对，写饕特别难，是不是？哎我跟你说，就别说别人了，就让咱俩现在去写 啊， 咱们一定会写得很好的，肯定的。 那是当然了， 因为咱们是中国人，是不是？但这个电影里面好像有那个马特达蒙是吧，比如说很多老外啊，他们也去写。于是呢，你知道吗？这些老外他写完之后，然后大家一看，哇，汉语十级吧，写的字儿特别棒。 哇， 那而且大家写的是毛笔字。 也许他那十级是在火星上练的。他去年不是演的那个火星救援吗？我就是看到他，我就会觉得好有笑点。他什么时候从火星上回来的？ 好惨啊！那个全程都我看的太惨了，真的。 但是你又觉得很有笑料，总觉得像他这种乐观的人就活该被扔到火星上。 而且这次那个长城电影里面呢，是有很多这个饕餮怪兽的。 怪兽？ 对， 正好不知道饕餮长什么样。 哎， 去支持我哥啦， 看看。 对不对？哎，我跟你说，这刚才那句就是软广。 嗯，所以我就觉得张导哈，真的是太有才了， 谢谢。 以这种方式，张导太有才了哈， 谢谢， 真是会吊足我们人胃口啊。 那我们就12月16号一起去看饕餮喽。 OK， 好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送上这首歌，特别符合我们两个的主持风格， 是吗？ 就歌名特别符合。哎呀。 再见就像你，我得保密，不让你太得意。电话却泄了底，在你眼里我无所遁形，我爱得不起，怎么办？哎呀，你每一个表情是我所看过最美的美丽、yeah. 想跟你一起走，就一起走到世界的最后、想要你牵着我，就牵着我，永远不放手。爱我每分是我爱你，我们的好默契就像是双胞胎，有心电感应，怎么你也不腻，我想要写进你每一篇日记，我爱的不起。

完美的剧情错过，伤心戏份太多太脆弱，连哼一声都伤我。天都黑了谁都没来过没来坐，衣都挑了鞋都没脏过没走过，想要的戏也买错，爱的人不爱我太难过，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 哦啊，我回去了。 叮叮叮叮，有人吗？感谢评冠，这里是 My FM 100.5，我是一冰。 哎，我是 Sherry。 嗯， 哎，你名字？ 今天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官方微信平台，还有我们的新浪微博。哦、我是一冰的艺啊， 一 冰一 冰的艺啊， 一冰艺呢，艺是艺术的艺，冰是一个王字旁一个几分钱的分，记住了啊，一个王字旁一个几分钱的分，还有艺术的艺。 哎，你为啥要说这么清楚？你名字咋写啊？ 但找不到啊，大家。 哦。 嗯。就是 很多人也找不到我，其实， 为什么呢？ 因为叫他只是搜索 A R Y 嘛， 嗯， 三个字儿，全国的 A R Y 太多了。 哦， 啊对， 可以让他们直接关注我就好了。 哦， 嗯， 哎也对啊， 虽然我的名字难写一点， 关注你之后，然后在那底下找到我，有很 多、啊、不用找到你了，我觉得关注我了就可以 了。有很多听众真的说，哎呀艾瑞我怎么找不到你啊，微博上面，然后我都是通过一冰的微博里面在那找啊。 你的意思就是你比我火咯？ 哎，那不是那个意思、啊、 我要关话筒了，要关话筒。 哎, 哎、我觉得我的那个名字就很容易啊。 容易什么？ 就 ARY ARY 是吗、 啊、 然后我就 但是 就是让大家很费劲、嗯、虽然我很好找，但是因为、嗯、你知道为什么我好找，因为我的名字不好写。 嗯， 艺术的艺，冰 是 王字旁一个几分钱的分， 但是好听你知道吗？ 那可不， 那、啊、所以 我一直就很自豪啊， 所以这个名字还是比较不错的。 你知道为什么我叫这个名字吗？ 嗯，有什么渊源吗？ 当然每个人的名字都有渊源的。 哦， 虽然我的名字很好听、嗯、 知道我知道， 可是它好可是它好听的是有缘由的、 哦、 所以呢就是当我今天很自豪的说啊我的名字怎么怎么样解释的时候，我也特别想问大家、哦、就是大家听过觉得比较好听和比较有意义的名字。 哎对哦， 对啊，像这种 ARY 这么简单明了的就不要参与今天的话题了。 但是读起来好听啊， Ari AOA。 你知道在就是之前我在做节目的时候、然后我们的领导和我说、 嗯、 哎你将有一个搭档，我说我的搭档叫什么名字，艾瑞，我说 AOA。 我说 AOA 是谁你懂吗？ 我叫 AO。 哎不是真有这事儿啊？ 真的呀，不信你去问领导。 哎呦喂。 好啦，那今天我们再次强调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听过的觉得好听的名字赶紧来告诉我们、 嗯哎、 官方微信平台 TJ 小小麦费名105，还有可以找到我艺术艺术的艺，边是一个王子旁一个几分钱的分 ARY。 好啦，互动留言并且留下你的电话号码，因为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送上的这个人他的名字也特好听好记， 云总。 对，云总，好云好云 、嗯、 好好的一片云。 哎是有这个解释哈。 嗯，对， 有可能他父母当时给他取名字的时候看到 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 不 是 事儿。 好了，我们接下来为大家送上这首歌，范玮琪最重要的决定。

噔噔。 我觉得这首歌总是会有一些人躺枪啊。 我不是留言， 我不能猜测你。 留言在想，这一早就打喷嚏。 哦，阿秋， 今天早上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听过的好听的名字啊。 哎，我觉得这个挺好的，比如说很多就准妈妈哈， 嗯， 一听哎， 这个话题好啊，学起 来，学起来，我宝宝起名字 了。然后你会发现，我们的听众在这一年生宝宝的都是这个名儿。 哦，是吗？来看一看啊。 好啊，首先呢，有人就是说，那我先说偶像的名字，我一猜，我跟你说，我的对于我们的听众套路就太了解 哦。 嗯， 是吗？ 江疏影。然后什么易烊千玺，我知道啦，名字是很好听，可是你要不要就是我提到什么都先想到偶像呢？林俊杰、 刘德 华、金海心。对，其实你会发现这些偶像的名字真的还蛮好听的 其实偶像的名字他们也是不断的在那更换更变的， 算一下，掐指一算，今儿该叫这个了，是吗？ 对。然后也有人在那，哎呀，有的人他就这样发过来，他说我听过最好听的名字就是你的名字， 套路， 太套路。 我走过的最深的路就是你的套路， 太套路了这。 但是会有这种，就是当你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的名字很好听， 就是未见其人先听其名。 这喜欢上之后呢，也会觉得他这个名字，你有没有这种 是吗 感觉？就是如果你喜欢一个人，然后你会觉得他的名字格外好听，肯定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了。 哦，刚刚我讲到一个桥段，你知道啥吗？ 什么？ 就看到一个美女的话，哎，这女生好漂亮啊，真的需要一个很好听的名字才能搭配的。如果她跟你说，你好，我叫翠花， 我叫土豆，然后人家瞬间就再见， 我叫王翠花。 所以就是其实名字这件事儿好像让大家就是第一时间认识到你，然后呢也是代表了一个你的整体的形象。 哎呀，名字太重要了，可以改变你的一生啊。比如说刘德华， 他以前其实叫什么 啊？你不知道这个？刘富荣。 富荣啊？ 哦， 富荣哥。 他这是他以前自己改的。 真的？ 对啊。你说 那德华肯定是别人给他算的咯。 有可能哈，你说是，如果现在比如说最佳影帝，香港最佳影帝刘富荣 也还 OK 了， 是吗？ 这么帅一张脸配什么名字都合适。你看人家穿的军大衣啊，对不对？你想一想，这么帅叫刘富荣慢慢也能接受了。 嗯，还有姓也比较重要。 姓 姓氏啊，马德华。 好了啦，你不要再黑刘德华了，一会儿他的粉丝过来黑我们。 哦，也是哈。我们来听他歌怎么样？ 好啊，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先听我自己觉得就是蛮好听的两个人的名字，一会儿我们再放刘德华的，好吧？ 哎，对对对，哎，你喜欢哪个名字呢？ 我喜欢陈奕迅。 是吗？ 林俊杰。 哎， 还有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演唱的这个人的名字 哦， 金海心。 哎，不错。 那么加啊。 丝乱想，夜色真好，让我睡不着，为何你总是想要逃？相思若好不了，只能怪我找不到解药，你从未给过我爱的讯号。 走好， 我显得比你早，我手注定要受煎熬。不好，优雅都不见了，不安分的心跳全世界都听到。别那么骄傲，我随时可能走掉，我的手你还没有牵到，夜太长，月光一定如何是好？你欠我一个拥抱，而我却一再对你微笑，怎么你还没看见我的好？整晚胡思乱想。

有过灿烂影踪，但你转到某一个时空，失去了互通。今天尽管我始终相拥，眼泪却没沟通，无法对抗倒数这时钟，一种爱始终刺痛。在这世界那一个时空，可跟你往日重逢。 明星正当红，音乐最流行， 汇聚全球潮流资讯，给你最硬的感官体验。 音乐快速度 is coming。 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开思路，我是一斌。 哎，我是艾瑞。哎，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情况啊。这两天我觉得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莫属于欧冠联赛了哈。对，欧冠联赛有去关注吗？嗯， 没有。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欧冠是打篮球的吗？ 是橄榄吧？ 是吧？ 橄榄球， 橄榄是能吃的是吗？ 对。 OK， 欧冠联赛小组呢 ，C 组第六轮开战了啊。那巴塞罗那主场是4-0大胜了门兴啊。 嗯。 而且这次我觉得最值得关注的应该是你喜欢的球员。 我喜欢的是谁？ 梅西啊。 对，我是挺喜欢梅西的。然后呢？ 梅西他这次 发挥的怎么样？ 梅西他这次是打破了僵局，但是也就是说他有那个进球哈。 嗯。 但是他的。这次呢却没有，还是追不上 C 罗的进球记录。 哎呦， 对， 还在努力努力，会可以的。 对， 加油。 C 罗呢，他在今年的这个小组赛是11球的欧冠记录啊。 嗯。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嗯、 这就意味着今年很快这个足球先生这个评选就要出来了。 嗯。 就一年一度这个足球先生特别有名，嗯、就像电影界的 奥斯卡 一样，真的含金量特别高。就现在梅西他的进球数追不上 C 罗，也就意味着 C 罗今年是很有可能就成为了足球先生了、 哦、 哎， 那先恭喜他咯， 非常帅啊。 对，都挺帅的，没有什么、 不管哪个大家都是很喜欢的是吧？ 对对， 哎， 嗯，然后就会觉得一定要在这次的欧冠 上面哈， 继续努力喽！ 继续努力，我觉得 不管谁赢，我就在这里鼓掌就好了啊！这踢真棒啊！ 因为他们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啊， 对， 相当的激烈，我觉得后面还是得继续关注哈。 可不， 嗯， 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实时的来向大家播报一下最新的战况。 哎， 我们为大家送上了呢，今天早上的这首歌是来自庾澄庆的《情非得已》。 有些事情可以将就，有些事情却必须要讲究。 滨海之家哪里去，绝佳位置，纯熟社区，运通家园，河北路杭州道交口，双轨道交通纵横驰骋，建面15000平米社区商业街，购物出行感受便捷，尊享滨海城市繁华。 运通家园给你毫不将就的尊贵体验。运通家园置业热线6630-17776630-1888。 梅赛德斯奔驰梦想座驾感触万千，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买指定梦想座驾享0.99%低利率金融贷款方案，一年免费保险。波士信达奔驰之家2390-3888。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

李王子，刚好生了一个儿子嘛，他们。 哇。 哦，名字也不错吧，蛮有创意的。 看见你之后，好想的。 好想去认识一下，是不是？ 鞠躬好，鞠个躬，王子你好。 贵族了是吧？ 我是公主。 哎，我觉得挺讨巧的。我当时上小学的时候啊，也有这样的一个同学， 嗯， 他名字的确是叫李王子。 李王子。 对，然后私底下大家都叫他王子。他就觉得哎呀好不错，好感好有自信的感觉啊。 你知道当时我们就是上大学的时候，播音系也有一个叫王子什么，然后现在也在做主持人，我觉得他的粉丝应该就会叫他王子。 哇哦， 哇，长得也是校草哦，是不是叫王子的都长得还不错？ 应该。 你那个同学呢？ 那是小学，是我 看不太出来是吗？ 对 啊，底子应该还不错。 不错不错， 嗯， 确实 不 错不 错不错。 嗯， 我刚才想说张三的，你为什么说到了王子？ 有张三的人吗？ 对，其实我觉得他特别想让自己的孩子叫做张三，有因为一个原因，你知道吗？你知道齐秦有一首歌就是叫张三的歌，然后里面呢很浪漫， 专门为他唱的吗？ 我们要飞到那样， 我想可能他希望他自己的孩子就是以后能够如此的诗情画意，而且呢飞到所有去想要看的地方，然后看遍世界的美景。 嗯，也是父母对孩子一个梦想的寄托吧。 是，于是呢我们今天早上就随着张三一起来听 一 听张三的歌。 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忘掉痛苦，忘掉那地方，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虽然没有华厦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希望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我们要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

音乐快速路，你心底的好声音。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我是翠花。 我是铁锤。 铁锤妹妹又要分手啊。为什么我们两个突然变名字了呢？就因为今天我们来探讨的是你觉得最好听的名字是什么，当然不代表我们的审美，翠花和铁锤 好记、你知道吗？斧子在哪儿啊？斧子又去哪儿了呀？螺丝呢？ 翠花上酸菜。 哎，对，这名字真的特别好记哈。 还好吃呢。 哎，哦、是吗？哦。 好了，我们今天来探讨这件事情过后，刚才在一开始好多人就问一斌，这个斌字这么难写，这么难认，你为什么还叫我这个名字？ 这对，你还没说你的名字的渊源呢。 要不我们猜宾壳，谁赢了谁先说。 是不是跟好像挺有故事的是吧？ 可不。 哎，可以说一下吗？分享 一看我就是个很有故事的人。 哎，我们大家都想听一听哈。 你鼓个掌。 噔噔噔噔噔噔，音效来了。 好了，其实呢就是 我的名字，哎，这个首先这个宾字大家非常难认，你为什么把电音拉这么小、哦、要大家听清楚是吗？ 听清楚你知道吗？ 好了，宾字其实是因为就是当时有一个很火的人、 哦、 主持人、 哎、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哦哎、天哪，他叫什么？ 叫李小宾。 哦， 他的这个宾呢其实就是我现在这个宾，就是大家非常难认，一个王字旁、一个几分钱的分、 当时怎么就起这个名字呢？ 因为当时我的父母啊很喜欢这个主持人，于是他们很任性的就把这个、宾字就定为就是我出生之后一定要有这个字。后来艺呢、是因为我的妈妈 喜欢艺术是吗？ 不，在生完我过后呢，她会觉得哎，要不然让她就是可能以后会学艺术。 哦，哇塞，我觉得你父母好有预见远之。 哎，你知道、 啊、 你知道冰字其实它也有茶，这冰字呢就是艺术的，就是这个瑰宝的意思，所以我的就是我的名字就是艺术的瑰宝，就希望我能够在艺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哇，鼓掌。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如果我是另外一个名字就不会干主持人。 哎，有意思。 对，说一说你的了。 哎，其实我的也是一样有这个渊源。因为小的时候呢父母都会给自己孩子算一算，比如说什么五行缺什么。 你缺什么？缺脑袋。 当时我觉得这个话题已经聊不下去了，你知道吗？ 好啦好啦，缺什么？ 当时说那个什么五行会缺木啊之类的。 还是缺脑袋吗？ 然后当时呢在全国有一个综艺节目叫、 在全国， 对对对，在全国唯一一档比较火的综艺节目叫超级大赢家。 不是快乐大本营吗？ 我那时候超级大赢家还没有快乐大本营。 哦， 对，那时候的主持人呢叫李斌，然后周群啊他们。 那你是、 所以当时 安徽人喽？ 对对对，当时那个我妈她就看电视嘛，然后说哎李斌，然后所以就给我的名字里边就有一个斌 啊。 哎，所以也是因为这样一个巧合咱们碰面了哈。 对，就是 双冰啊， 冰冰有理吗？一会儿要进行的游戏。 对、就是、 所以我们会有这样，我很多听众不知道为什么叫冰冰有理。哎，今天就告诉大家这个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其实名字当中都有冰字。 哎， 然后你会觉得听众会不会觉得、那我想让他以后唱歌叫周杰伦好了。 哦，有吗？ 然后一会儿因为我们送票要送好云的，那就叫、就叫什么什么云吧。 你好好云。 好了，那我们首先告诉大家的是、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将请到安又琪为大家带来这首他的出名曲。可能就是因为那时候周杰伦太火了，于是呢他唱了一首你好周杰伦，一下子就火遍了大江南北、而且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好云，对不对？所以你不用其他的名字，也许接下来我们就会送票给你。但是你要做的事情是赶紧留下你的电话号码。 对，我们要送出的是好云演唱会门票两张，由十八酒坊提供的。 好，谢谢。叫十八酒坊好了。我十八。好，下面有请安又琪。Hello， 你好，你好，周杰伦。Yo。 烦的心又会没气力上，你的相片我每一张都会去买，哈，你在南我在北，我们是去麦当劳加奶的一袋，哈，小眼睛大眉心，你不知道你遇到了多少女孩，周杰伦， 你的音乐还不推到最新一排。Hello， 最近好吗？手机乱，哼哼哼，一唱着双截棍。你是一场音乐龙卷风。 China Asia Wild World。 Hello， 最近好吗？周杰伦，街角西风正吹破东风。谁会是你的可爱女人？ 男的也装的无厘无厘。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提款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有啊，奥特莱斯， 塘沽首家名品折扣购物公园， 源于湖南百货标杆上市公司有啊股份， 名品云集，品质保证。 引领时尚前沿，打造商业新地标。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My FM 100.5。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剩下的果实，回忆里寂寞的香气。我要试着离开你，不要再想你。虽然这并不是我本意。你曾说过。刚结果是那么赤裸裸， 潮起潮落，只要你记得我。你曾说过会永远爱我，也许承诺不过证明没把握，不用难过，不用掩饰什么。 你不知道他的名字，或许你刚好意外地调到这个频率，他的名字叫音乐，他是音乐快速路，你心里的好声音。 这里是 MyFM 100.5 音乐快速路，早上好，我是一斌。 哎，我是艾瑞。说个有意思的事儿哈，就是 MyFM 私人定制自驾游全新的启动了啊。 对，我们呢时间是在12月26号就要出发喽， 哎， 为大家去玩这个特定的行程自驾游。 哎，对喽。其中呢我们会经过比如说毛巾坝呀，还有蜗牛特写呀， 错是吗？毛巾坝， 哎，因为那边的名字特别有意思嘛，还有什么克什克腾旗啊，体验达里湖的冬天，捕鱼，临海滑雪，沙漠越野，林场狩猎等等，特别 又是鱼。今天早上我就和鱼过不去喽。 温泉，然后里面去捉鱼哈。哎，说到温泉，这次真有温泉哈。 对， 嗯， 然后这次我们会住在五星级的温泉酒店。你把那个，就像今天早上大家分享那个温泉里面可以放鱼捉鱼， 可以告诉那边的酒店人这个创意。 其实我觉得不太好了，对鱼不好。 我怕那边的温度比较高，后来鱼没有捉成，变成了水煮鱼。 你这样说完以后，谁还敢去水煮鱼啊？水煮鱼的那些电商们，一会儿在楼下 会有阴影了。 对，举牌子 是吗？艾瑞， 抵制艾瑞，离开节目。好了，那如果你想要来加入我们的话，赶紧拨打58565990来报名参与我们啦。 哦，5856，等，我现在还在沉浸在。我下节目真的会有人来吗？ 大家别抑制， 来抵制啊！ 别抑制，好吧？ 啊！ 就是有满心的怒火就要表达出来，不然会憋坏的。5856599058565990等着你哦。 好的， 先来听歌喽。稍后的时间我们将反打电话。 My feet up.

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铁锤妹妹。 好了，我是 Eri 了。 好，我们当说到这个不同的名字的时候，就会想到今天呢，我们现在要电话连线了。 哎，对， 互动话题就是关于名字的事儿。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谁最幸运呢？ 喂，你好。 Hello， 赵全 司礼。 啊，真的吗？ 是呀，我是翠花。 Yeah. OK， 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Eri。 你不是铁锤 啊？你好，你好， 斧子。 你好，你叫什么？ 哦、我叫徐阳光。你好， 徐阳光。哇，这名字好 好听哦。徐阳光，哇，那你 的我叫张月亮。 那我就觉得，我就觉得他的性格会不会很开朗活泼啊之类的？ 哦，我每次都是在上班的路上，在车里听广播。只有今天我还没有到车里，然后这样我就听不到。我如果是在车里就能知道你们是在给我打电话了，说我留言的那个地方，就是因为我男朋友姓赵，然后我就说以后我们的孩子我名字就取作赵钱孙李，我就 说、 那是会很有意思的。 对对，我觉得，但是 赵月亮啊， 赵月亮，哎，那也不错 啊。啊，如果是女孩， 女儿叫赵月亮， 对，女孩可以赵月亮，不错哈。 哎，说的不错。 因为妈妈叫阳光啊， 哦、 然后 月光宝盒， 然后女儿 我叫月光宝盒好了，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 特别有意思啊， 叫周星驰好了， 嗯， 真是蛮感性的， 嗯啊、今天呢早上呢我们哎你觉得郝云这名好听吗？ 郝 云， 因为他有一个谐音， 我觉得郝这个姓就是非常的。就非常 的特殊，是不是、啊 嗯、 对对对， 他也有个谐音叫 好运，可以叫， 哎，他真的 好开心， 好开心， 他真的在点评郝云的名字好不好听。我只是抛出一个梗想问你，你要是觉得好听的我就把票送你，你要觉得不好听我们就找一个觉得好听的人送了。 当然我觉得非常好听了，不仅他的名字好听，他的歌也特别好听。 哇， 都是套路。好吧，今天要送给你的是郝云1月1号的演唱会门票2张。 哎，送给你， 带着你的赵先生。 嗯， 可以可以。 好，恭喜你、嗯、我看到在我们的新浪微博当中你和你的先生一起来互动的对吗？ 对，我们每天都是早上以前都是早上醒了说早安，现在都是我们早上醒了互相把这个链接发到各自的微信上。 哇， 好的好的、 嗯、 谢谢。 好， 谢谢， 关心我先发现了。 好的好的，拜 拜。 好，拜拜。 哎，拜拜。 恭喜这位幸运听众、 嗯、 就是他很执着，不管我们问他什么他总是要说到底我们每天是怎么坚持听的。 哎，对啊，就是

是手怎么了，不懂寂寞，独自走向江漫波，月光太温柔，滔滔不啰嗦，一心要那荆州，有阴谋阳谋，明说暗落的魔， 带我们去找了曹操。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一斌。 哎，我是 Sherry。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点名情况啊，看一下我们的车友会俱乐部成员。 嗯， 有俺喜欢你星爷，老男孩，大香香，傻袍子，唯美，还有冰冰就是美。我实在是说不好了， 对， 说不了了， 不要念了 啊。还有黄秀丽啊，小伟啊，啊，轻狂书生，恭喜你们。嗯， 好的，那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也看到很多听众今天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嗯， 由于人数过多，所以我们就念起几个就好了。啊，塔里塔基塔。 啊，这是来自哪个国家的朋友啊？外国友人呢、啊？ 嗯，然后还有要我就吃饭了，还有木木玉峰。做一个只对自己说谎的哑巴，还有棒棒糖、风清、小惠子，云淡风轻、皮皮鲁，流星，然后冰鱼、大王好英俊，憨憨宁静的大海宋，Jason。我们就念到这里吧。 Oh, 主要听众太多了啊，感谢大家今天早上来报道。那现在如果你正在收听的话，赶紧在我们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私信给我和艾瑞你的电话号码，因为马上就要开始到的是我们的 彬 彬 有 礼， 哎， 等着你哦。 喂，老公。 老婆，假期要加班，鼓浪屿可能去不成了。 啊？可是你说好的。 没关系，我们还有鼓浪水镇。 天津中心生态城鼓浪水镇， 三面环海，风景秀丽，浪漫沙滩尽收眼底， 游艇基地，水上运动中心，四季公园，海洋温泉， 全系产品恭迎莅临品鉴。厦门有鼓浪屿，天津有 鼓浪水镇。 品鉴热线4000-558-558。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啦，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 一家一团特别推荐超值公务舱系列，给家人升级的享受。 澳洲假期一人只要19800元，新年全家旅行就选 一家一团。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5817-3398，5817-3398。 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提款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MyFM 100.5 No matter life, just the truth. All we need is time. We don't know why we do what we do, but we do. On a night like this, just don't know what I'm trying to prove. No, we can't predict the reasons why we do what we do, but we do what we do. Yeah, we do what we do. Yeah, we do what we do. Yeah, we do what we do. When you fall in love, you can't help it when you act like a fool. When you look above, you see the reasons why we do what we do. What we do, what we do. Yeah, we do what we do. Yeah, we do what we do. Yeah, we do what we do. Ain't got a shot glass in my fist, just spilling away all my business. Telling these strangers about you. I'm getting to, I'm getting to, I'm getting to. 驾车狩猎， 五星双温泉酒店， 特色猛餐令人垂涎， 行程如此精彩，你怎能不来？ 12月26日 MyFam 100.5当家 DJ 带你北上内蒙古，开启私人定制自驾旅程， 拨打58565990报名 MyFam 内蒙古自驾游，特惠价每人仅需1998元，出游行程敬请关注 MyFam 官方微信平台。

宾有礼，我是一宾。 哎，我 Sherry。啊，这个送礼互动环节了，很多朋友呢已经知道我们的套路了。 啊，可不。 那这周呢依然是问歌曲。 嗯， 准备好了吗？很多人说，很多人说，哇，郝云的歌曲我不知道，有的没听过。 你用手机干嘛的？ 对啊，准备好了啊。 嗯， 我要开始放喽。 这个城市越来越繁华。 也许爱情就在洱 海边， 啊，洱海哦， 洱海是哪儿 呢？海还有就是刚才我们问到那个第一首歌，其实它的歌名就是刚才 是 我当然不能告诉大家 哦。 可是好多人都已经猜出来了，我再提示也没有用了，大家都知道答案。嗯，所以如果你现在有答案的话，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T 的小小毛FM 105或者私信给我和 Eric， 告诉我们具体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并且留下你的电话号码。 我送票给你哦， 感谢。 十八酒坊， 谢谢 谢谢谢谢十八酒坊， 谢谢哈。我觉得我们的听众们更应该感谢他。嗯，因为他们将拿到的是郝云一月一号的演唱会门票两张。 天哪， 赶紧来互动，赶紧来互动，赶紧来互动哦。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该买了。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或低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车新方案。即刻致电天津之星0228490-9090。 smart。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假心，你看着我努力，被你从心里剥落的感情，痛得不知怎么舍去。不要这场际遇，不要问我结局，心底的酸楚和脸上的笑容早就合二为一。相信这感觉像自己和自己分离，那信誓旦旦的爱情在哪里？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你说你的心不再温热如昔，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失去？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不敢念着你，只怕为难自己，我为难我自己。结局，心里的酸楚和脸上的笑容早就合二为一。迟迟不能相信这感觉像自己和自己分离，和信誓旦旦的爱情在哪里？我一言难尽，

That's just how I feel. That's just how I feel. That's just how I feel. Trying to reach the things that I can see. 说哟，最近一个男神他又演了那个电影，那个里面好帅的嘞！ 回来，直播了，直播了啊！ 哼，怎样？我们就是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组合。 哦，我们还要为你带来奇葩的彬彬 有 礼。 够胆你就来，够胆你就来。 嗯， 这里是彬彬有礼，我是郝云。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一斌和艾瑞每天早上为我送出1月1号的演唱会门票。 哎，我觉得真的，他会不会在听呢？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就是我们每次送票嘛，会在新浪微博当中也有宣传，然后我会发现很多人就是在转发我们的这条的同时，还艾特郝云。每天郝云打开这个微博，哇，好多一斌和艾瑞哦。 每天 every day 啊，真的。 对， 你想想，我们一周都在说啊，郝云，然后都在放他的歌， 是， 说不定他真的在听哦。会不会来、 当然了 来开演唱会的时候， 云哥 云总听一下啊。 好 了，来公布答案吧。 我们云总那歌，我们现在听着歌来公布答案，好不好？ 云总的歌就是好啊。 谁的头顶上没有灰尘， 这是去大理。 好了，那刚才我们其实有两首歌，第一首歌的正确名称是 这个 城 市， 第二首歌 去大理， 你答对了没？ 哎，我们来看一下答对的听众好不好？ 好，我们今天有好多听众都答对，然后但是呢，我们只能选一位，是不是？ 哎呀， 好 可惜啊！ 请大屏幕滚动起来。 3、2、1，停。 嗯， 哇， 好，看到不断有人在刷屏哈，刷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GAX， 不是说因为他刷的多，但是我想说可以停一下了吗？好，停住了，哎，停，定，有那种。定就是你啊！ 哦，恭喜啊！ 但是我能不能告诉你，下次如果再刷屏哈，我们就要拉黑你喽，你就没有中奖的机会了。对，大家不要刷屏，你只发一次，我们是看得到的。我们理解大家喜欢云总的心情，好吗？ 特别的迫切哈。 但是要告诉大家的这个心情呢，我们要再激发你一下。不仅今天要为你送上的是18/9坊的好运演唱会门票，而且呢，我们会在最终所有的听众当中再选择一位，怎样？ 云总一块吃饭吧。 你知道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还在想，听了云总的歌起床了。云总爱吃甜的还是爱吃辣的？爱吃咸的还是爱吃淡的？ 每天在一块吃饭的时候就说，哎，云总，那个我一直听你歌，我觉得你如果是真正他的铁粉的话，坐在他身旁已经是不想说话了。 云总，你吃。 吃， 我们看着，所以大家也一定要继续密切关注。即使你没有拿走我们演唱会的门票，但是你不知道哪天我们就会抽选最终最幸运的那位听众，和他亲密接触了。 所以说一定要锁定关注哈。 希望下一个幸运的人会是你。 好啊， 有请孙燕姿，直来直往。 单纯的喜欢，最爱很心伤。 来到狗尾巴，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揍他几拳捏他一百，问他懂不懂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Eri， 我是一冰。 哎， 最近呢，我们学友哥啊，要巡回演唱会的第23场开场了，就在12月4号。 总共是23场哈。他是刚开始今年。 我就说第二十三场。 第二十三场啊？是吗？ 对啊。 哦。我以为是第一场呢。 第一场，我前两天不是去北京了吗？已经。 哦。 啊。 欧了， 去北京追他过后呢，12月4号的时候在红馆，节目，然后呢，他就说我超紧张，虽然说已经经历了北京啦、上海啦，但是回到香港还是觉得有点压力。怎么回家呢？天津不是他的家吗？ 啊，也对哈。 嗯， 但是他这次是在家门口啊，他住的家门口啊。 住的家门口， 对， 但是他是我们天津人，我们天津才是他的家。 而且这次有可能啊，他这次巡演呢，可能是到最后会来我们天津。 对，因为毕竟是一家人嘛。 嗯，我觉得那时候在天津的话，他会不会也这样说？哦，很紧张啊。 会的，尤其是最后一站嘛。 哎呀，哎，你说真会来吗？ 会的。 会的哈。 冲我们两个这个流口水批判他的样子，他就会的。 我觉得他要来那时候，如果会放。会送张学友演唱会门票， 哎，不要拦着我，不要拦着我， 那会怎么样？ 我要当听众了，我不干了，我要当听众， 我 要抢票 哈。 对， 然后说再给你抽一个奖，是和学友哥一起吃饭。我的天哪！ 请拨110120119， 直接不敢想象啊。 对，所以呢，我们就期待好了。但是我们现在郝云先来了，我们先说云总的事儿，好吧？ 哎，云总的事儿。 锁定关注 MyFM 101.5音乐快速，每一天我们都会为大家送上4张郝云演唱会的门票。 嗯，是的，所以说这中奖几率还是很大的。 嗯啊，好。那在我们今天送张4张票过后呢，我们任务也结束了。 哦啦， 接下来我们就要一个请董真为我们带来 Music Party 咯。 OK， 我是 Jerry， 我是一冰，是翠花，是铁锤。明天见咯， 拜拜。 置换补贴最高18000， 谁呀？ 一汽大众置换补贴零利息，奔驰同时享， 谁呀？ 天津捷星 一汽大众捷星店现车聚会最高80000，滨海新区河南路汽车街2538-7888。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 鲜味捞火锅。 开发区3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清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夜空的繁星，无论何时 MyFM 100.5，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